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戏言啊，我系你嘅主持人 Larry 啊， 系我 Alex 啊， 系啊，咁我哋就为大家咧报道咧一周咧最快最新嘅军事资讯啊， 系， 好啦，咁咧就当然啦，嗱今个礼拜有啲特别啊，因为今个礼拜咧就系呢个嘅台风集港啊， 系， 咁呢个台风好干啦，呢个台风咧就首先就叫山竹啦，即山果嚟嘅，咁啊应节啦，嚟紧中秋，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咧呢个风咧就听讲史上最劲啊嘛。 系， 即系呢个咧就比以前嘅温带更劲啊嘛。 系， 咁啊以前温带我记得咧就系咧一层楼咧就系俾人吹嗰层楼啊，其中一橛好似俾人斩咗咁样啊嘛。 系啊， 即系烂鬼咗座楼咧。 系冧楼， 我都好鬼有印象嘅。咁你谂下嗰个年代有啲咁劲嘅风，我心谂哇，即系嗰阵时究竟啲基建渣定啲风劲啊嘛？咁而家咧就真系超考验啦。嗱，而家呢个山竹咧，如果咁样打埋嚟咧，就我哋台有啲人讲咧就话，喂，会唔会咧一打咧打港珠澳大桥啊？咁啊，讲啦，如果打港珠澳大桥咧，就系咪九月尾通车啊？ 系预计九月尾十月啦。 咁啊，就喺通车前就做一个帮你做个考验先 ，test 晒你先。即系好似咧，我哋成日讲咧，美国福特兰咧，系咪先整翻个轰炸海试系嘛？ 系 轰炸一炸佢先，海爆。咁依家咧就爆一次系嘛？就睇下会唔会出事啦。咁咧就当然啦，呢、這个风咧就相当劲啊！呢、這个风咧就如果咧以即系啲天文去讲咧，话呢个系五级海暴系嘛？咁咧呢个五级风暴咧，我想讲就唔系净系得我哋香港有嘅。這個、呢个咧就好明显咧，就去到咧依家美国咧东岸嗰边啊。咁大西洋嗰边咧就依家都出现咗个风啊嘛。咁、那个风咧依家咧就袭击咧呢个美国嘅东岸啊。咁啊东南沿岸啦，系咪东岸啊？咁呢个飓风啊，真系相当之劲啊！呢个叫佛罗伦斯啊 ，Florence 啊，系啊，咁咧就即系个女仔名啊，咁咧就四级， 唔系个城市嘅名咩 ？Florence 都系意大利一个系嘛，咁亦都系个女仔名啦。咁咧就一个四级强风啊，咁啊呢个咧其实就应该同山竹系差不多噶，都好劲，因为佢哋啲人话咧呢个有个风眼又好鬼大嘅。超大嘅，咁咧就依家咧佢就直扑东南海岸，即系例如啲咩咧，佛罗里达啦、Louisiana 啦、Virginia 啦，嗱呢啲全部咧都系要警告。咁出现个咩问题咧？就搞到咧美国海军咧就有个问题就系咧，因为咧喺 Virginia 嗰度咧有个叫做诺福克军港啊，系啊 Norfolk。咁咧呢个咧军港咧其实系大嘢嚟噶，因为诺福克军港咧点大法咧就成个咧美国东岸咧佢最大。应该咁讲，我觉得全美国最大军港都系佢。咁佢嘅军港咧，就嗰啲航空母舰啊，好多航空母舰咧都喺呢度，嗰啲咩林肯号啊，嗰啲咩艾森豪威尔啊，即系嗰啲咧，你发觉佢哋嗰个军港咧都系呢一个嚟噶。我冇记错咧，美国咧嗰啲航空母舰咧，起码有四个嘅母港咧就系诺福克军港嘅，所以系好紧要。咁诺福克军港我哋以前介绍过咧，就系咪养蚝啊？即系养蚝咧，就做个提案咧，抵挡嗰啲海蚀啊嘛，入嚟啊嘛，咁啊相当好啦。嗰次我哋讲过 ，Alex 咪讲过话，嗰啲石屎都冇佢咁好嘛。 因为佢嘅石屎唔会 干唔到， 唔会生出嚟啊嘛。但系佢啲蚝会生一层层搭上去啊嘛， 只会越生越好啊。 系啊， 咁所以咧就天然一个防卫啊，又所费无忌系咪？ 系啊。 咁另外咧，今次咧就终于咧，佢哋咧美国海军咧，佢哋下令啊，即系佢哋个司令咧，佢哋下令啊。 系 就话咧，而家呢个诺福克军港咧都唔稳阵啊！但系当然大家明啦，军港已经好劲啦，但系都唔稳阵啊！咁咧大部分咧，例如话其中咧即系三十只嘅舰艇啊，其中咧包括一个两栖攻击舰啊，咁咧都要离开，咁咧就要去 几万吨都要走啊， 几万吨都要走，四万吨都要走啊！咁啊去边度咧？去大西洋，咁就嗰边集结啊！因为咧佢哋咧睇住个风咧咁样打过嚟嘛，咁啊东南岸一路往北上，哇呢、這个风几劲噶，佢直径咧系有804公里， 哇 系咪好夸张啊？ 有排行喎， 系啊，咁啊风眼都唔少啊，要咁讲都，咁咧而家咁啊行过嚟啦吓，咁咧就依家咧基本上咧嗰个海岸防卫队啊， 哇， 依家佢哋 coast guard 咧就即系几个部几支部队入面其中一个啦。Coast Guard 咧，其实依家咧都准备紧咧，要防止个疫情嘅问题啊。即系你话边个城市被风打，都要过去帮手咁样啦。咁咧，所以咧呢啲舰艇咧全部要出去，因为啲全部贵嘢嚟噶嘛。系啊，咁所以咧佢哋嗰个舰队指挥官啊，系啊，即系嗰个叫做 Grady 啊。咁啊 ，Grady 咧就话：，哎，全部要出海啊，因为我哋要保障咧，我哋嗰个咩咧，就自己个舰队安全、船员安全同埋家属安全。咁我唔明啦，家属安全即系点啊？全部摆晒上舰啊！咁呢个唔好知啦，即系其实都系最紧要都系个舰啦，系嘛，同埋啲船员啦。咁所以咧呢个咧就因为都唔想好似以前咧卡特里娜 Katrina， 咁呢个好多年前咯 ，Katrina 应该十冇记错就唔知05系嘛，0405系嘛，即系布殊嗰阵时咯，我冇记错系布殊嗰阵时。咁啊01好早添啊，应该布殊嗰阵时03定04啊嘛，布殊嗰阵时咧 个风咧打到埋去咧，好衰噶嘛！打到埋去之后咧，联邦政府唔喐噶嘛，几日之后咧先喐噶嘛，搞到咧人哋入面咧又杀人啊，又抢水又抢电视啊嘛， 系 好鬼夸张啊嗰单嘢， 佢包黑衫啊， 系啊，真系你打机都冇咁恐怖啊！即系个大佬个个黑人嚟嘅，走埋嚟你点搞啊？系咪先？好啦，跟住咧就下一个咧，我哋要讲嗱，呢、這个咧就真系依家咧大陆即系新艺啊！即系咧嗱，呢、這个大陆一生嘅原因系咩？一个外交困局啊，就系、是、咧之前系咪成日高调宣布咧南海咧其实系属于南中国噶嘛？ 系 咁啊，同菲律宾打到仲裁添啦，系咪？ 南海是中国的啊， 系啦，南海是中国的，因为佢个名叫南中国海，咁啊中国两个字喺度。咁当然啦，有啲人就劝佢喂，咁西菲律宾海，你嗰个海就菲律宾嘅咩？ 唔系，嗰个叫南中国海咧。 系， 跟住 China Sea 就一样嘢 ，China 咧就包埋 Indian China 嘅， 系 Indochina， 印度支那，印度支那嘅，咁包埋嗰段嘅。 其实感觉好 make sense 噶，因为咧如果咁讲咧，印度同埋中国之间印度支那啦，咁所以理论上咧，你咁讲 Indian Ocean 唔通就系印度嘅咩？系 啊，因为点解咧？以前越南唔系叫 Vietnam 嘅， 系， 而就系叫做印度支那噶， 系。咁啊，成个中南半岛啦，我哋中国人就叫中南半岛嘅， 所以叫南中国海就咁解啫嘛。 系啦，咁所以咧就南中国海。咁当然啦，嗱，而家个问题就系咩咧？嗱，中国就话九段线，其实就唔知点解嘅啦。佢继承咧中华民国就十一段线嘅，佢喺佢手上就唔见咗两段啊。 系中华民国嗰阵时，我都讲一次，中华民国嗰阵时系蒋介石系盟军总司令嘛，亚洲战区，咁佢梗系有资格讲呢句说话啦。因为美国联合国都系佢盟友嚟噶嘛，大佬。 同埋佢上任理事国嘛。 系啊， 最惨就系因为中共就即系都要用武力啦，攞咗之后咧就咁冇办法唔俾你啊， 追到个位。 系啦，咁啊，但系嗱，讲翻啦，嗱呢单嘢点咧？嗱，总之咧就依家大陆高调宣布咧，南海咧就是我哋噶啦。 系， 咁啊，当然啊，勒停咗好多国家啦。嗱，老实讲咧，你根本全部勒停晒。 因为点解咧？南海就系全世界最繁忙嘅海域嚟嘅， 就同埋最紧要就系全世界都同佢做生意。 系啦， 根本全世界咧做生意国家咧，只要有少少生意，你都会楞到噶啦。 一定经过嘅。 嗱，老实啦，你不如调翻转谂咧，有边嗱？首先个途径咩咧？南韩、日本。台湾系咪？跟住东南亚各国大家都明啊。喂，澳洲都有啲关 系 嘅。咁你谂下啦，根本成个东亚，你由南海站入面以东，全部都关事嘅。 同埋仲有一样，你运输过去美国西岸咧， 系 全部都关事噶嘛？ 佢真系啱啱中间南海 啊，中间嘅 中间嗰忽嚟噶。所以咧，如果你嗱，你有本事，我哋成日讲啦，你有本事咧，你咪插晒啲零二 D 落去咯。你边个嚟就射佢咯？如果佢唔报明自己身份，你咪射支导弹射鬼死佢。 一定要射、 啊，一定要射啊！ 系啊， 一定要射啊！你最唔射都射水炮系咪啊？最坐底都派啲武警船射水炮。 系啊，话万吨渔船啊嘛， 坐咪咯， 万吨渔船、 邮政船啊嘛，嗰啲渔政船啲炒系。 唔系话你个零五系万吨渔船啊？ 哦，即系冇上面冇装备嘅，都未试啫，又会笑佢。呢部嘢唔差嘅，我真系想答。咁咧讲翻咧，依家英国咧就宣布咗啦。嚟紧咧呢几年啊，大概呢四年度啦，佢就会常态咧就会住喺新加坡啊。 哇！ 咁住新加坡之外咧，意思咩咧？就成个南海咧，佢系会巡游啊。 哇！ 系啊，咁我话保护翻佢哋咧喺远东地区盟友国家利益。咁当然啦，英国嘅远东嘅盟友有咩咧？即系美国啦，系嘛？ 系。 咁啊，英国应该都冇咩盟友噶，即系嗱，英日同盟冇咗啦，系咪？咁啊，理论上日本唔系佢盟友啦，系嘛？东南亚都唔系佢盟友啦， 都系嘅，东南都有嘅， 系咪？咁所以就全部系美国盟友嚟嘅啫。 系啊， 咁即系咧，总之就系英美国就系佢盟友， 系 美国嘅盟友就系佢盟友。 你边敢认美国嘅盟友唔系你盟友先？ 咁啊系哦， 系咯。 咁所以咧就自动有生效噶啦。 边敢认啫？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英国咧个 Daily Star 啦吓，每日星报咧就讲咧，其实咧就发咗个警告啊， 系 即系话咧嚟紧英国嘅皇家海军啊。呢一个中国嘅解放军嘅海军咧，有机会咧喺南海咧就发生啲冲突。当然啦，嗰啲冲突大家都谂到噶啦。最多系咩咧？咪我过嚟，你咪行埋嚟咯。咁啊，讲两句话，呢度系中国水域咯。 系 咁嘅啫，唔通即系打咩？唔通即系撞咩？即系老实啦，撞你都唔敢撞英国军舰啦，系咪先？咁啊，之前我哋讲噶啦，就有个联合号啊，英国嗰边咧，咁咪经过西沙群岛附近啊，咁咪经过噶嘛。咁有啲人话，其实经过西沙群岛嗰度咧，佢系咪有进入十二海里啊？其实就冇人知嘅呢啲嘢，咁咧就有人就话，其实咧应该喺边就冇入去嘅，咁咧就有啲人就话唔系，佢应该咧直头走入咗咧个经济水域入面。咁老实嗱，经济水域呢啲嘢咧，你承认就有，唔承认就冇嘅。但系十二海里咧就见嘅，咁我觉得英国人咧谦谦君子啊，同埋佢始终都系市侩做生意，佢就唔会摆明插去十二海里嘅，应该系喺佢嘅专属经济水域嗰度附近行过。 咁但系佢唔承认你噶嘛，唔承认你咪即系冇咯。咁但系大陆话自己有嘛，咁、所以呢啲嘢咧，我哋即系成日同 Alex 讲系嘛，睇边个 muscle 劲嘅啫，啲嘢系咪，即系都系咁样。咁所以咧，嗱，大家就谂下英国咧呢单嘢咧，就会嚟紧呢四年咧都会常规行过噶啦。 系啊， 咁我哋之前咪讲过啊，以美国为首嘛，咁英国会嚟啦，法国下次嚟啦，澳洲久唔久嚟啦，日本就积极咁嚟啦， 积极咁嚟啲啊， 咁印度都会帮手，印度都帮衬，咁仲有啲咩国家会嚟啊？ 印度个超日王好嘛？ 印度唔知噶，印度咪派翻佢嗰啲驱逐舰嗰啲嚟， 基辅级对住呢个， 佢唔好派恐怖舰嚟啦， 副支点做呼吸啊，兄弟相应， 超日王好贵都 OK 嘅，我系咯，都 OK 我， 基辅级同埋呢个呢、這个。 這個、你唔好话 Alex， 我怀疑佢嚟紧啊，菲律宾啊，都会整翻几只咧现代舰艇俾佢嚟又嚟玩下。 系话国钱系嘛？ 唔知啊，国 钱 还我，国钱啊， 国钱还我， 上次国钱，跟住可能越南咧，越南又玩下咧，马来西亚咧，哇好多啊！其实我怀疑咧嚟紧西班牙咧都会嚟下。 哇，咁样做船厂好唔得闲。 跟意大利又嚟下，哇咁点搞啊？咁你成个喂德国咧咪又嚟下咯？德国都有噶嘛？咁就好忙啊，大佬！咁你招呼得边个咧？呢个礼拜招呼美国，下个礼拜招呼澳洲， 好唔得闲喎！你大使好唔得闲， 好唔得闲。所以南海南队呢个就 你大使真系好唔得闲喎，真系。 系啊，真系嗱，我哋更加冇讲南海啲道招啲嘢啦。 嗯，系啊。 好，跟住我哋讲日本加贺号啊。 系。 日本加贺号咧，即系呢个出云级嘅一个嘅直升机航母舰啦。 系。 咁当然啦，呢架嘢咧就啲人都讲噶啦，二号舰咧，啲人成日话喂呢架嘢会唔会改装啊？咁咧就改装咗之后咧，就变成一个直升机航母舰啦。 一定会啦。 呢个咧就睇个势会咯，系咪啊？ 一定会啦。 睇个势都会噶啦。不过咧，就之前咧呢个海上自卫队啊，就派咗佢咧就去访问啊嘛。 系。 访问边啲？访问菲律宾啦、印尼啦、斯里兰卡、印度，即系啲南亚国家。其实大家都估到啦，去啲国家做乜鬼啫？去印度洋咪噶，摆明就玩印太战略噶啫嘛。 你去大东亚共荣圈、啊， 喂咁样复兴，日日都谂啊。嗱咁咧，依家个问题系咩咧？就话加贺号就行过咧中国啲南海岛礁，咁咧大陆就话喂你又踩到我咯，咁咧于是啲人就话咁踩到点咧？啲人就话日本咧就冇咁衰嘅，日本咧就喺你附近行过算噶啦，就唔会即系踩去即系美国咁踩十二嘅，因为其实全世界得咧美国够胆嘅啫，即系美国够，即系虽然中国咧就睇落去好似咧就虚啲。但系始终都够恶嘅，咁咧就得美国恶过佢嘅啫。 系， 咁而家咧日本咧就啲人就话佢嚟紧咧呢个加贺号啦，或者可能迟啲系日向嗰啲啦，就会成日过嚟噶啦。咁成日过嚟咧就摆明同中国讲咧，依家咧南海咧就真系唔系得你玩嘅，就佢好鬼恶噶。咁下一章咧就要讲到咩咧？下一章咧就讲到咧，原来而家咧日本咧有啲叫神盾级嘅舰噶嘛。 系， 咁咧佢一个叫做咧外荡级啊。 系， 嗰啲外档级咧，其实系几劲嘅。因为外档级咧，其实直头系同呢个阿里巴巴级咧系同级嘅，系同级嘅。 哇！姊妹舰 嗱，你唔好睇少嗱，你咧如果咧你上网睇佢叫做护卫舰啊嘛。 系， 你以为护卫舰系边啲咧？零五四 A 嗰啲啊， 系， 或者即系英国嗰啲四五嗰啲啦，四五级啦，唔系嗰啲嚟噶，唔系嗰啲讲紧系几千吨。佢呢个咧系讲紧系嗱，我冇记错系差唔多九千吨噶。系、 哎， 系啊，好劲噶，九千吨， 接近万吨、啊。 差唔多成万吨噶呢架嘢， 哇！ 咁啊，装嘅导弹系非常多噶， 唔系渔船嚟噶嘛？ 哇！呢、這个梗系唔系啦，哇！你即系当个渔船啊，你死得好快啊，真系阿李斯，即系呢架咧系劲嘢嚟噶呢个。咁咧入面咧有晒神盾防空系统噶，即系我哋讲啲 S 波段雷达同 X 波段雷达啦。我哋以前咪播过嗰啲 video 噶， 系 做到噶佢。佢、哦、今次咧发射這個呢个咧就标三啊， 系 标三嘅一个升级版嘅飞弹啊。咁咧据说咧佢哋咧就话咧。就将咧喺夏威夷发射过嚟嘅弹道飞弹拦截到喎，系咪好劲啊？即系咁变咗，其实讲紧啲咩咧？就讲紧如果美国而家咧，即系同日本一齐共同研发呢、這个啊，即系呢个嘅标三啊，呢支飞弹系其实系佢哋两个一齐研发嘅。 哦， 咁咧一据说咧，如果咁样可以拦截到咧，就相当劲啦。因为咧个拦截高度几多咧？500公里以上。咁当然你同俄罗斯比仲争少少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如果个拦截半径讲紧1200公里咧，即系咩意思咧？北韩射埋你挡到晒噶，北韩射埋挡到晒，咁即系话咧嚟紧金仔射佢咧，唔使惊啦。 系， 即系而家咧，即系讲俾你听，我啲神盾级咧系完全挡到晒你嗰啲射过嚟嘅。 系， 咁当然啦，我哋会觉得咧，日本仔咧就唔会做一次噶呢啲嘢，系会 keep 住做嘅。所以大家咧准备啦，呢个消息咧 系 会 keep 住出。 我话迟啲北韩加入演习噶， 北韩 系啊， 哦，即系。 王加入演奏，即系帮王都唔射你啦，全部瞄大龙， 系调转啦， 哇，真系好大镬喎，咁样真系，嗱，咁另外咧就都要讲下咧，就叙利亚嗰边咧，系嘛，即系讲完南海，哇，真系大陆真系好忙呢轮，咁咧就叙利亚都好忙嘅嗰边，因为咧大家知啦，叙利亚咧就之前咧俄罗斯啊。就加埋呢个叙利亚咧，就准备咧攻打咧，即系 ISIS 啊，或者嗰啲嘅叛军啦、啊， 反叛反抗、啊， 即系最尾最尾最尾嗰啲据点咧。其实咧讲咗好耐啦，我哋都讲三个月啦，其实打极都打唔完我， 系啊， 真系都 OK 废嘅叙利亚啲境内啲军队系嘛。 系 咁咧就当然啦，啲人讲咧呢个叙利亚境内咧，其实咧就除咗俄罗斯之外咧，当然有啲美军啦、啊，系咪？咁咧而家咧就有一架叫 Access 啦，之前 Alex 咧 po 出嚟嘅， 哇，好热闹呢架嘢， 系啊呢架嘢 ，Facebook 俾人封存呢架嘢， 系啊，好劲啊呢架嘢 Access， 你即系抌多个 LHD 嘅最多 post 最多人 share 就系佢， 系嘛， 系， 因为你有 F35 啊嘛， 系， 梗系多人睇啦， 系， 咁上面咧摆咗 F35， 冇记错系咪摆咗十架？ 诶， 十架系咪？唔细啊，我冇记错十架， 我见到夹板有六架， 六架， 六架夹板，咁 底唔知， 底唔知， 唔知， 底唔知， 但系。照底咧，就应该底都有几架， 有几架， 系啦。咁照睇就有十架啦，我估。咁老实啦，如果你摆到十架，系相当劲，半个中队噶啦， 系 相当劲噶。咁咧，依家咧，如果佢将个 F35B 摆咩咧？佢呢个 Access 咧，你知唔知佢有摆边啊？佢咧摆喺嗰个红海啊。 喂， 咁啊红海嗱，你知咧嗱，叙利亚咧就系彼岸嘅，就喺地中海嗰边噶嘛。 系 咁啊，啱啱其实佢哋中间咧就隔住个苏伊士运河啦。 系 咁咧，所以咧呢架嘢就唔冇穿个苏伊士运河嘅，因为咧有啲敏感，你直接踩埋就直接要同俄罗斯打。 即系佢也门嗰个位咯，就系、 是。即系你一直接啊，类似啦，系咯，类似咧。咁所以如果唔系你直接就要挑战呢个美俄罗斯海军啊嘛， 系。 咁啊费事啦，就冇咁串。咁我就遥遥彼岸隔住，但你知咧，战机飞过去好鬼快噶嘛， 系啊， 系咪？即系佢话晒都可以音速飞过去噶嘛，超音速。咁呢一啲人就咁讲，就话咧俄罗斯海军咧就已经集结咗噶啦，就准备咧就打叛军啦，最后尾啊嗰个省。咁咧就但系咧美国总统咧就成日都讲话嗱，如果你再用呢、這个嘅咩生化武器。 系， 即化武咧，搞啲平民咧，我即炸你嘛。咁当然啦，如果你阴谋论讲咧，有啲人就话，其实嗰啲都系美国人自己做翻，就摆明攞个藉口打你。 哦、 但我哋又咁谂嘅，其实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戆居无极限啊嘛。真系咧，可能都真系住你啲人自己用翻化武。 系、啊， 虽然佢哋知道一用都死梗嘅。 系、啊， 咁咧总之， 人见三命啊，见到咩就掟啊， 见咩掟嗬。总之依家咧，佢哋而家咁讲，就话咧呢个 M35B 咧，如果咧一出嘅话咧，基本上成个中东冇得打嘅。基本上咧，如果你连苏咩啊，嗰个叫做苏五七系咪啊？苏五七未系咪喺中东都有出噶嘛？ 系话出过咯。 喂，苏五七对住呢个苏三五都咪对呢、這个F 三五都死喎。 咁你都见佢唔到， 你都睇佢唔到，你都死嘅真系。 你真隐形。你得半边隐形， 系啊，半边都唔知有几多人形添啊，都唔知啊。不过咧，就因为以色列咧宣布咧，就已经用咗 F35 啦嘛。 系， 咁所以咧，其实咧，而家美国再出咧，都唔系啲咩新鲜嘢啦。咁、 哦、 但系咧，应该好劲啦。即系其实咧，美国佬话咗俾你听啊，我哋而家啲 F35 唔系净系上航母舰嘅，我哋啲两栖都有嘅。 两栖都有。 其实两栖就系微型攻击母舰。 系啊。 跟住咧，如果航母舰嗰只真系超坚嘅。 系啊。 嚟紧嚟咪之摇摆。 系啊。 死未？ 系嘛？ 全球我独霸， 系啊， 系咪？咁啊，世界警察嘅情况啦。好，第一节嚟呢度。